纯白棒球吗？墨绿色衣架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。 所以。 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等着与你今夜半夜，一阵风吹开黑夜厚重的幕帘。我想着想着，望穿秋水时间，为什么如此规律的一板一眼。 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？ 像条船在海上飘， 北斗星也看不到。 谁能够扬起了帆， 远远离开这黑潮？ Angel, angel.

下你是我活该。 多加，让记忆长出。